在意，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 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放肆扩听。 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发现我一个粉丝都没有涨。如果你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和我们聊天的话呢，也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让我知道哦你也在听。 有时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，难得谁自高也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。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。没有

达不到你的要求。我真的没有想的太多，只是怀念你走以后，离开难道真的是解脱？难道真的要时过境迁了以后才懂？倔强说不通，假装什么想都没有，倔强太激动，却不让眼泪往下流。倔强说不通，假装什么想都没有，真的不难过，笑着和你挥挥手。 这两天呢，我总结了一下跟妹子出去玩的正确的流程，就是早上打扮好，然后出去见面，再狂吃午饭，整理一下仪容，逛吃逛吃，然后互相拍照，拍个几百张，接着去甜品店，边吃边 P 图边唠嗑，贴好了图之后呢，发朋友圈或者是发微博，然后接下来呢吃晚饭，接下来呢再去买一点饮料回家，这就是完美的一天。 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就不必

具体来说呢，就是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，吃一顿好的，买一条新的裙子，或者是买点喜欢的东西犒劳一下自己，就会根本不记得那一些难过了。希望我们能够努力赚钱，赚到买得起能够治愈自己的东西，让自己不会再难过的那个程度。心情不好呢，就去赚钱，有了钱就不会难过了。 看不见终点，绚烂的眼，深红的眼，激情诱惑的一切，听不见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之间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在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有人说我很喜欢胖胖的人，觉得和胖胖的人相处很开心，人很好，而且软软的，超可爱的，像棉花糖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不会找胖胖的人当对象，对不起。所以到了露肉的季节，我们应该减肥咯。 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

出炙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 很多人都有拖延症，我们经常跟拖延症说我要杀了你，我要跟你划清界限，然后拖延症就会说好吧，不过可以等两天吗？基本上我们都缴械投降了，内心的小人就会说好的。你是不是这样？ 海风天比较沉迷像轻歌呼啸，一种信息简单又然发烧，但却长出了翅膀，滑向海天的中央，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。一直这一瞬间，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。光它照亮我的胸膛，每个明天都有希望。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，快乐其实很简单，牵手我们一起唱。星河在跳跃，烟火像孩子的笑，就连长夜寂寞都闲聊，因为天空这么大，烦恼就变得渺小。换个想法，世界美得不一样。每天，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。每天，这样的生活多美。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，每个明天都有希望。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 啊撒撒羊嘿，啊撒撒羊撒羊嘿，阿布拉多晒着太阳，啊撒撒羊嘿，撒羊撒羊嘿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 Come on， 啦撒撒羊嘿，啦撒撒羊撒羊嘿，三五好友啤酒海浪，啦撒撒羊嘿，啦撒撒羊撒羊嘿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幸福我们一起唱。 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希望你可以收拾一下心情，愉快的结束今天，满怀期待的开始明天。龙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拜拜。 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入迷，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，痛得不知怎么舍去。不要这场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

谢谢你为我疗伤，不管未来有多少的风雨，我都为你去扛。娘说不要客气，谁让我爱上了你，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，我都会陪伴你。就这样，他们快乐的流浪，就这样，他们为爱歌唱。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，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。狼爱上羊啊，并不荒唐，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。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，他们穿破世俗的城墙。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，相互搀扶去远方。 消失在白桦林，噩耗声 窗来，在那个午后，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，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，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。在远方，他一定会来，来这片白桦林。天空依然阴霾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？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，那姑娘已经是白发苍苍，她时常听她在枕边呼唤，来吧亲爱的，来这片白桦林，在死的时说，我来了，等着我，在那片白桦林。

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不穿你进下一座，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总是难自讨我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博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，你当我是否哭吧，夸张只因我肯话，只木头只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吧，其实那未忘记只放大来演吧，很不安怎去忧骂，世上还在中沉默，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化早早大娱乐家，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正常人，够我负二两成吗？你要我做爆哭吧，加几声哈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没场地话表演你看吧，有见知底理吗，以眼泪淋巴巴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事只未存在吧，假装住吧，听紧也厌厌，话我知现在存在吗，仍是我便在只爱天分， 被时间变成泪，被想象变成悲，希望都被粉碎，不安有时会崩溃，有时会怨怼，好像怎么对待都不对，看得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，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加倍，让我感动也让我愧对，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，在我的人生最像一场噩梦的旅程，陪我挣脱勇敢地去醒来， 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老公，我的姐妹，我的歌迷朋友，没有你们，我没有办法做到。谢谢你们。 心摆脱夜的黑， 繁华声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梦偏冷，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相思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。浮屠它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痛直奔一盏盏灯，倾塌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一世转身。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人世一分 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后泪湿青衫，还有谁在等？而情是岂能不真，为数洛阳城。 冬天留给我自己。